晴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3度，最高气温32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3到33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3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在24到33度，大兴、丰台、海淀在23到32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红罗湖鸟岛在22到31度，妙峰山在24到32度，延庆野鸭湖在20到28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夏季养生注意事项有哪些？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？一、早起一杯水，早上早起喝一杯温水来清洗肠道，如果觉得没有味道可以加一点蜂蜜，每天坚持会有用的多。二、喝水，每天都要喝很多水，不要等渴了再喝，可以买一个漂亮的杯子，这样每天就有喝水的动力了。三、吃水果，水果里面富含多种维生素，像在夏天可以吃西瓜，既有营养又解暑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四、多流汗，夏天天气很热，大家都喜欢待在空调房里，其实这是不对的，人应该要多出一点汗的，可以选择晚上的时候去运动或者去健身房运动。在8月起呢，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将停止提供定额纸质发票，全面推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，市民可以通过北京一卡通 APP 随时随地在线申领，并可享受实时查验、重复下载和永久存储等人性化服务。也就是说，您可以在线上充值、线上领发票，所以呢，有发票需求的用户仅需要下载北京一卡通 APP， 完成实名认证，输入需要开具发票的一卡通卡号完成卡片绑定，并填写有效开票信息及邮箱地址，即可成功申领。在线提交电子发票申请的申领期限为3个月，以后呢，大家的出行和报销就更加方便了，想想是不是就开心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新鲜营养又好吃。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

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经典熊了熊，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云奇。看到有一位叫做 How Train 的听友说想点一首张雨生的《我期待》，并留言有两年工作不顺心，感情不如意，每天都靠酒精来安慰自己，全靠这首歌让我没有真正的抑郁并重新振作。有时候呢，一首歌不仅仅是歌词丰富旋律好听，它更多的呢是听的一种心境。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熊了熊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:30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回到我最初的爱，回到童真的身材。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，爱人世的挚爱，明白人世的情怀，我情愿分合的